r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受到低层暖气团影响，今天本市高温炎热天气还在持续当中。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平原地区最高气温37度左右。目前呢，仍然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外出防晒补水都不能错过。下午呢，会有对流云团生成发展，午后到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提醒大家外出注意防范。我们来关注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7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度，夜间最低气温23度，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外出要注意防晒和补水。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西五环八角桥到宛平桥由北向南方向，南二环陶然桥到开阳桥由东向西，北四环四海桥到宝福寺桥由西向东。快速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是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每周六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是由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漫长的十月怀胎期间，难免会生病用药，但相当一部分孕妈妈谈药色变，孕期不能吃药，有病也要忍，宁可吃中成药也不要吃西药。曾经或正在做准妈妈的你，有过这些想法吗？吃了紧急避孕药怀孕了，孩子还能要吗？孕期吃药对孩子一定有危害吗？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妇产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爱华、药师周博雅跟您讲讲孕期要知道。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的系列节目正在进行，我是主持人白林，来为您介绍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妇产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爱华。你好王药师。 你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药师周博雅。周药师你好。 大家好， 欢迎两位的做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怀孕期间啊用药吃药的那些事儿。也想问问两位啊，平时在临床上这个大着肚子的或者是刚刚怀孕的就紧张兮兮来到我们这儿咨询，这药我能用不能用，能吃不能吃，怎么吃，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多的？ 临床上还是挺多见的。尤其是有些比较年轻的妈妈，她也没有做准备啊，然后呢，她这个幸福甜蜜之后，发现有宝宝了啊，但是这个期间呢，她有可能还服用了这个避孕药啊，这时候她就特别的焦虑啊，她就想到我们这儿了解，她到底我服了这个避孕药是否对胎儿有影响呢？ 其实在这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如果大家是怀着这种恐慌情绪来的，像您说的挺焦虑的哈，我们从用药的这个角度就能够说帮他判断，或者说大致判断说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影响吗？ 因为是这样的，因为药物呢，要说对胎儿是否有影响，其实还是主要是取决于这个胎龄药物这个和胎龄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可能你孕早期、中期、晚期，那服药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孕龄，这个时候我们用药，包括用不同的药，甚至说用药的方法不一样，那么对这个肚子里面的宝宝影响可能是或大或小。 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要咨询专业药师，另外一方面也可能还要配合其他一系列的辅助检查，对吗？ 是的，是的。 好嘞，那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专业药师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尤其这个怀孕啊，大的也是宝，小的也是宝哈，这个过程当中孕期用药哪些是需要大家特别留神和了解的，也欢迎各位随时来和我们的两位嘉宾互动和交流。今天呢，我们的互动方式啊，您只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您的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积极的进行回应。大家平时可以随时登录像我们的这个网易新闻客户端或者是腾讯视频的客户端日常的节目当中呢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也可以随时收听和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回放。我们节目在日常的直播过程当中还有两部热线 651-5082 和 651-5833。 那么今天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只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加关注，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就可以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今天的互动访谈呢，我们来聊一聊怀孕期间用药的那些事儿，孕期要知道。那么这个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文字留言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过来。先来关注资讯，朝阳医院东院区项目今年年内有望开建。朝阳医院目前呢是有两个院区的，院本部位于东三环西侧工人体育场南路，编制床位1380张，西院区呢位于西五环西侧石景山区经源路，编制床位500张。本次规划的东院区位于朝阳区长营定福庄，设置床位1000张，距6号线长营地铁站直线距离仅200-300米。按照统一管理直接延伸的运营模式，东院区将与朝阳医院本部实行院科统一管理，各科室直接延伸到东院，为长营及周边地区500,000居民提供与本不相同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要是告诉您电子烟可致癌，您还敢抽吗？电子烟最初作为一种戒烟的替代品出现，但是随着电子烟市场近年来急速增长，问题也是随之暴露。专家指出，虽然理论上电子烟的危害应该比普通卷烟略小，但依然含有尼古丁和其他多种致癌物质，具有高度成瘾性和依赖性，不仅会对心脑血管疾病及癌症有负面影响，而且很难达到戒烟的目的。近日有专家指出，圆白菜富含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U、 维生素 K、 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钙等营养素，不仅具有很好的食疗效果，可以辅助降低胆固醇、减脂和减轻胃病，还能够降低患癌几率。专家建议做圆白菜的时候呢，不要采用水煮，因为容易使营养流失，应用油炒可以留下水溶性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K 和矿物质，但维生素 C 不耐高温，所以呢不宜炒得过热或者是过久。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 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怀孕期间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用药的这件事儿。节目的一开始呢，王主任就已经提到了哈，说有很多人也是很意外的，可能是怀了宝宝，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带着这个焦虑甚至是恐慌的情绪来到医院里边。很多人咨询的问题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服用紧急避孕药之后我可能还怀孕了呢？那这件事呢，先请我们的两位药师帮我们来解释一下。现在我们曾经在以前的节目里面特别提醒过大家伙，关于普通的避孕药、紧急避孕药大家应该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和使用。当时还提到这个紧急避孕药，说一年啊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不要超过两次，对，要不然会对身体产生很大的这种影响。但是很多人你看还是用了，但是用了之后为什么说这个还没有达到成功避孕的效果，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对于这个服用紧急避孕药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紧急避孕药服用并不是说我们成功率是100%，大概他服用紧急避孕药呢成功率大概也就是80%左右，所以也就是相当于有1/5的女性服用了这个紧急避孕药以后她并不能够成功的避孕。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应该大概知道，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卵子，我们在这个排出之后，我们在那儿，我们等着他的这个精子跟他能够约会的话，大概呢，大概是有这个一天的时间。大概是这个24小时如果说我们这个精子当在这儿说等着这个卵子跟他相遇跟他约会，大概是72小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说我们这个紧急避孕药尽早的我们要服用不能超过72小时，所以也就是原因是在此。所以呢有很多的人呢他就觉得我这个这个房事之后有可能我就过了2-3天甚至1-3-4天，他有可能是掌握这个时机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服药这个使用的这个时机一定是要在72小时之内所以呢我们有些这个由于这个服法不正确，所以造成着这个避孕的这个失败同时呢有些人就认为我两片紧急避孕药服用了，服用之后反正我也是不会怀孕了然后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4-5天之后他又再次这个有这个房事，所以这样的话他也可能就造成这个避孕的失败。 也就是说其实他服用的那2次避孕药在这个之后的72小时服用的这个是正确的，但是这管的是之前的事儿，您之后的这事儿他其实是不管的。 对，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服用避孕药以后那么在你下次在正常的来月经之前我们仍旧要有一个这个保护性的 千万 不是说一直到后面我全部都可以保护。 所以这就是说什么样的原因导致避孕失败一可能是由于您服药的这个时间是错误的，应该是尽早服用更最好。 对， 当然了就是最晚不要超过这72小时一定是72小时之内服药而且您这服的这次药呢它管的只是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因为它是阻止它，因为它如果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左旋动孕酮它主要是抑制排卵嘛它也是抑制排卵，所以它是为了这个阻止这个精子和卵子这个相遇。但是如果说我们服药之后，那你过了几天之后，它只是一个推迟这个排卵，它有可能 又排卵了。 对对对，它还是有可能怀孕的。 对，这是一个其中的问题。还有是本身这个药它也是存在一个大概这个1/5，说20%这个没有办法成功避孕的这样的一个概率的哈，又有概率的因素，又有大家这个。不能够正确服用的这个因素，这就是导致了情况出现了。 嗯， 哎，还有的就是，其实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就是的，他就是服用了避孕药，还不是紧急避孕药，但是呢就怀孕了。 一直也很在纠结，说这孩子到底能生不能生，会不会对孩子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大家伙还开玩笑说，这宝宝要是生出来，起个小名叫强生吧。对呀、啊、那你想想，这种服用紧急避孕药失败之后的意外怀孕，这孩子能要吗？ 嗯，是这样的，就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普及一个小知识，就是叫做孕早期这个全或无的理论。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理论上认为，这个怀孕的这个四周，也就是从我们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啊，末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这样算起这个28天以内，也就是四周，如果说我们服下去这个药物，这个有害物质，那么对胚胎如果有是有影响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就是自然流产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受到影响，哎，非常好的健康的，就是 他很茁壮的成长， 茁壮的成长就是发育下去了，那就没有什么关系。 哦、 所以就刚才咱们前面说了，那我服用紧急避孕药，实际上我是在房时候72小时我服用的第一片，之后再服用第二片。那这时候实际上是满足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全或无理论，也就是说它是在孕四周以内，就末次月经第一天开始算起，这28天以内它服用的药物， 那 所以是遵循这个理论的。 对，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这个宝宝不好，我们说可能是有问题的话，它其实是会有一个自然给它流出的过程，对吗？ 对，它有可能就是对它是有影响的话，有可能这个胎儿我们就保不住了，它自然流产了，那时候有可能你再去采用一些保胎其实也是没多大作用了。 但是反过来说，如果它就是一直茁壮成长，可能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超过了我们说五周啊六周了，这样的时候它还都在，这个时候我们用不用通过其他的一些检测手段去看看它长得好不好呢？ 对，像现在我们包括我们医院啊，也都有这个孕妇的学校啊，我们会给大家讲解我们这个孕期我们应该都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啊，然后我们只要是遵循这些，我们一步一步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做一些 HCG 的监测啊，做 B 超的监测啊，在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胎儿是否在适龄的，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胎龄正常的发育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现在是可以聊明确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全或无的理论应该是了解一下的哈。如果是我们在这个因为口服避孕药或者是日常服用的避孕药导致的所谓避孕失败而怀孕的，那么如果在这个28天之内，对，四周，如果这个孩子保住了，他其实就说明没什么问题，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如果对他有影响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自然流出了。 对，他有可能就是说他这个流产他不见得是在这个四周以内他就流了，他也有可能在五周六周他都是有可能的。只是说在这个四周以内我们这个用药是不是对他后面 有影响， 对对对，有影响。 好嘞，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孕期用药这些事儿哈，有很多在备孕的时候就开始留神了，很多药就开始不敢吃，一旦怀孕了之后那就更是谈药色变，很多药都不敢吃了哈。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况，也想问问两位有没有在这个临床上遇到那些焦虑情绪特别满满，然后就是让我们觉得比较夸张的这种个案，也可以讲一讲。有没有？ 基本上我们在用药咨询过程中遇到的案例大概就分成三类。一种呢是怀了孕以后不管生什么病，大病小病都不敢用药了，坚决不吃药， 硬扛的， 对，生怕对孩子有一点点影响。还有一种呢是一些准妈妈在吃药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怀孕才发现，原来可能两周以前 我吃过药， 哎呀，这会不会对孩子有些影响？第三种呢是他本来就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本来在孕前就是在长期的可能使用一些药物的，然后他在备孕的过程中他就会担心，那我以后如果要想要宝宝了，那我这些药需不需要停？还能不能继续服用？对孩子的影响大不大？基本上就这些情况。 其实以前啊，我们都说到这个怀孕了之后就不能吃药这件事儿哈。现在就这种升糖的人还那么多吗？我总觉得大家很多观念应该发生改变，因为以前我觉得用药安全这块我们也说很多药分什么 A 类药 B 类药啊，就是哪些是怀孕期间也可以吃的呀，只要我们遵医嘱，我们的药师帮您来选择呀，等等等等。这件事我们都说了好久了，现在大家还是死扛着不肯吃药吗？ 对，其实在孕期生病呢，跟治疗其实确实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但是呢，从我们咨询的这些案例来看呢，很多就是怀孕期的妈妈真的是对孩子真的特别的重视，包括整个家庭，两个家庭可能对这个宝宝都特别的重视。他们还是对自己吃进去的东西，包括药物、食品这些东西，还真的是非常关注的，生怕吃错了一点点儿。对他造成不好的影响， 就甭说是吃药了，可能吃菜吃饭都怕自己哪儿吃的不对了哈。 没错没错， 但是怎么办？怀孕期间我觉得能压根从头到尾那么长时间一点病不生， 其实这是很困难的。 我觉得好难好难 啊！对， 我现在想不起来，我回忆一下。哎，两位就是我，尤其是王主任哈，您应该是当妈妈了， 对， 您怀孕那会儿有过什么小病小灾吗？ 我那时候倒还挺顺利的， 从头到尾没吃过药。 那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有点小感冒啊，但是那时候就觉得感冒也还好嘛。一般来说，咱们也都知道，感冒一般也不是由于细菌引起的嘛，有可能就是一个病毒。 多喝水。 对啊，就多喝水。人有人说了嘛，不是俗话说叫做什么呀？吃药七天好，不吃药一周它也能好 啊。 所以只要是我们不没有高热，没有到呼吸道感染，就是说细菌感染这样的，我们还是必须要需要药物干预一下。 所以就算是得的是感冒，我们也得看它的这个轻重。 对 对，得看症状， 对， 不是所有的都是升糖的。如果您可能就是觉得喉咙不太舒服呀，流这个清鼻涕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真的就是多喝水多喝水，再加上多休息了哈。 对，是。 但是如果情况稍微有点严重了，像您刚才说的，可能咳嗽，有痰，高热，这高热都不用太高，就烧到38度吧， 够了。 这个时候要再不吃药，我觉得这扛是不是有点难啊？ 对。因为在那个孕期如果生病本身其实对孩子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说非要生扛的话，对孩子也不好。 比如说就是高热的这件事儿。 对，高热这件事儿，对孩子肯定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在生病的过程中一定要权衡利弊，不能说生扛一扛到底这事儿就能过去了。该上医院看病的也要寻求我们医生跟药师的帮助。 没错，怀孕生病其实挺正常的，但是哪种情况我们说可以生扛哈，我们就能过去，哪一种情况切忌生扛，大家也应该提前要心里边有数，千万不要就是因为觉得生扛觉得自己还特别伟大呢哈，但是其实对于自己对于孩子可能都是一种伤害，这就不好了。好，大家伙儿关于这个孕期用药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就可以了。我们的微信网友说提问怎么提问，您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提问。今天我们来关注的问题呢是孕期用药。再来看看微信网友慧如，他说网络上看过一篇文章，怀孕头28天内吃药不流产，不必担心胎儿畸形，意思是说28天以内吃药不会影响胎儿吗？如果在怀疑怀孕期间或者是怀孕期用药了，但是又不知道是否会对宝宝有影响，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想请专家给点建议，这应该怎么办？哎，刚才他说的那个怀孕28天内吃药不流产，就不必担心胎儿畸形，这个就是咱们的那个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全或无的理论。 全或无的理论，这应该就是满足了无的理论了。 对，是这样的。 好， 因为我们要知道，就像我刚才说的似的，我们这个药物呢，在不同的这个妊娠的时期呢，我们这个影响是不同的啊。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从末次月经第一天开始算起，28周，这是一个 28天 是一个这个全或无的这个理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到12周，我们再继续那。这时候我们这个从胚胎到胎儿这个发展就属于一个特别高度分化的一个时间了。 对。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呢，那其实药物呢应该说是非常对药物还是很敏感的。因为这时候首先是心脏和脑的这个发育，然后其次呢是眼和四肢都是在这个时期呢是迅速发育的，所以这时候如果说药物它能够干扰到我们胚胎的这个组织细胞的正常分化的话，那么 应该说是影响到哪部分，有可能哪部分就出现这个畸形。所以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畸形比较敏感的这样的这个畸形期，那有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从四周到第十二周，这是属于这个对药物高度敏感的。对，那么到了这个孕十二周以后呢，也就是说中晚期的时候，那么这个药物制剂的这个作用呢，应该说就明显的减弱了。它因为它大多数的这个器官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胎儿的这个生殖系统相对来说它是发育的比较晚，这时候我们生殖系统还需要发育。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胎儿的这个神经系统，它应该说它的发育应该是整个贯穿在整个这个孕期，所以在这个阶段的时候，那么如果说这个药物影响胎儿的生殖系统和这个神经系统方面药物呢，我们还是需要权衡利弊的，因为这两方面呢还是对这个胎儿的发育是有一定影响的。 所以你看看这个里边大家要留神的就是四到十二周，这是一个胚胎我们说胳膊腿啊心脏呀脑呀眼睛啊各个方面快速发育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用药一定要慎之又慎，要不然的话就是属于这个高度敏感期，你给他任何一点这个风吹草草动的刺激可能都会有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后果哈。那么当然了，像刚才提到了跟生殖系统有关的或者说是会影响他的神经系统的这类药物，那可能在全过程当中我们要使用的话都需要留神，对吧？ 对。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孕期用药的那些事儿。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疑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得到我们专业医生的解答了。下面我们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收听，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六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567，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

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联合市医院管理局药事处推出解决您用药中的隐患与烦恼系列节目，邀请北京妇产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爱华、药师周博雅跟您讲讲孕期要知道。 每段故事都有一篇剧情，每段爱情都像动人旋律，一颗真心。 好，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妇产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王爱华、药师周博雅，和您聊聊孕期用药的那些事儿。大家关于孕期用药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可以得到我们专业人士的解读。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怀孕之后得了阴道炎，还可以用那种上的药吗？比如说阴道的栓剂啊、阴道片啊什么的，这种用药到底对于孕期有没有影响？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像刚才咱们也谈到了，在孕期呢，生病跟治疗其实是一个权衡利弊的过程。那孕期如果得了阴道炎呢，不及时的治疗，很可能会引起这个上行感染，然后导致胎膜早破呀，进而引起早产呀，这种严重的后果的。所以说呢，孕期得了阴道炎，咱不能说置之不理，然后但是也不能像没怀孕的时候是啊，想上什么药上什么药，因为有一些药呢，还是有可能对胎儿有些伤害的，而且孕期上药的时候呢，也跟怀孕不一样，不宜上的太深，也不宜使用像一些药里面自带的一些上药的一些器具啊，比如说像小针管一样的那种器具啊，它有可能上的太深呢，会引起咱们这个叫什么 胎膜的破裂， 对，有一定的刺激啊，对。所以说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孕期的用药啊，基本多数这个阴道炎的用药基本多数都是局部用药，所以说它经血液吸收到。人体血液里边的含量呢其实是非常低的，基本上对胎儿可以说是忽略不计的，所以说还是相当安全的一个行为，但是也一定要在医生跟药师的指导下使用药品。 好的，所以说呢，就是怀孕之后千万就是像阴道炎的这种病是一定要及时来治疗的，千万不要拖着不要痛着。当然了，就是如果说以前可能有一些他家里面会备以前用到的这个药哈，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建议到医院请我们的专业药师帮着看一下？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有一些药您像以前那样用没问题，但是有的药您可能需要调整用药哈。 对，而且阴道炎呢其实也分很多种的，有细菌的、真菌的，您不知道自己现在得的是哪一种，用的药呢也不一定有效，所以还是应该在产检的过程中，然后如果发现了问题，及时跟医生沟通，给咱们做一个检查，对症下药才是最好的。 对症下药，快速解决这个问题，这才是最理想的。我们的微信网友也在提问哈，说到底怎么留言，在哪里留言？您刚刚这个发过来的留言我能够看到，所以呢，同样的方式通过文字留言，把您想要了解的和孕期用药有关的内容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听友和网友的提问哈。很多准妈妈在孕期呢会服用一些所谓的这个营养类的保健品，这样的药物什么的哈，复合维生素的制剂啊、钙剂啊、补铁剂等等等等。很多妈妈会觉得既然是营养药嘛，多吃几次少吃几次，多吃几片少吃几片都是无所谓的。在这儿我们得咨询一下二位，到底这个多吃点少吃点，多吃两片少吃两片，这个影响大不大？ 因为这个营养药呢，它也是药品，它也是药物。然后凡是我们这个药物呢，我们从这个口服，我们进入这个体内之后，然后我们经过这个吸收，那我们就会有一个血药浓度。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药物达到一定血药浓度的时候，我们这个药物才能起效。所以如果说我们按照规定的这个剂量，您少吃了几片，有可能您虽然吃了这个药，但是没达到这个血药浓度，也就根本没有起到这个药物的作用。但是同样，如果我们多服了几片，我们这个血药浓度过高，有可能呢，我们就导致于出现比较严重的一个不良反应。 所以呢，我们切记绝对不能说我们自己自行，我就觉得我这个症状好了，我有可能我就随时停药，或者我觉得我最近觉得营养不够，我是不是自己就多加几片药。其实这些呢，我们还是一定要遵循说明书，遵循我们的这个医嘱或者是我们可以来我们的这个用药咨询，可以咨询我们一下药师。 嗯， 因为有时候比如说像本身这个药物它就有一定的不良反应，比如说我们孕早期的时候容易呕吐，然后我们在吃了这个钙剂之后有可能会增加一个这个呕吐的这个现象，所以如果我们不正确服药的话这样有可能会增加这个呕吐的这个次数， 不舒服的感觉就会增加。 对对对，包括钙剂也是啊。然后如果说我们在不同的孕期，我们也会推荐这个不同的这个钙的这个摄入量，如果摄入过多的话，它的这个不良反应就是会容易出现便秘。 对对对，好多人就是容易出现便秘，而且到了孕后期的话，本身你不用这个的话也是容易便秘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又加大了这个补钙的这个剂量的话，那有可能便秘的情况就会加剧了哈，那太痛苦了。好嘞，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嘛，比如说出国的时候他会带很多国外的各种各样的，像我们提到有什么复合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钙剂啊，营养剂啊，拿回来之后会当成很好的东西，甚至是朋友之间相互来赠送的。那如果说怀孕，其实呢检查的时候你说什么钙也好呀，维生素也好，可能体内什么都不缺，但是总是觉得我补上点给我们家玩多添上点还是一件好事。有没有说拿着国外买的这些东西的瓶子就来咨询药师的？ 对，有啊， 有啊， 是有的呀。尤其现在大概人们对这个营养的补充包括这个应该说整个围孕期的这个保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所以有可能他在备孕期间。比如说我们在是否服用叶酸啊，是否我现在就觉得我这亚健康状态我需要调整一下啊，他就会拿着这些来过来问我们。这时候对对对，我们也会根据这个上面的一些成分，然后给他相应的做一些解答，然后包括我们会根据他现在目前到底是备孕期还是这个孕早期中期或晚期，我们也会给他一些适度的一些建议。 就是说其实包括用量甚至用法在不同的阶段可能都不一样，对吗？ 是的，因为本身我们对比如说就拿钙来说，那有可能我们早期中期晚期我们这个随着这个胎儿，因为他骨骼需要发育，那这时候就需要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量的一个增加呢，所以呢这时候有可能我们对钙的这个本身我们对这个它的这个摄入就要增加那这时候有时候还会问我们说，那我多喝这个骨头汤啊，我多这个食补啊是不是管用因为有可能尤其到孕晚期的时候，那我们很多孕妇都出现什么腰酸呢包括腿抽筋啊，有时候尤其是到晚上睡觉有可能这个腿疼腰疼都能给疼醒了，就是觉得这个抽筋很严重那他有可能还是摄入的这个钙不够他有可能需要这个食补，平时我们说的牛奶呀豆制品啊，包括什么虾皮啊的这些确实是可以补，但是这个补呢我们也要看这个帮他算一算这个量是不是够。 对，我们曾经专门做过两次和补钙有关的节目当时就说了补钙的这件事儿呢，真的不是说我今天想吃一点明天我不想吃了，或者是我想起来了之后我就多吃两片那么简单是一定要不怕费事儿的去计算的。你要根据，因为每个人每天吃的东西不一样嘛，包括家里面的习惯饮食也好还是不太一样的，那要算一下，如果您从日常饮食当中摄入的量已经很多了，那我们可能比较小剂量的钙的摄入就可以了，但是包括特殊人群，包括每天您很多人不喝牛奶豆制品吃的又少， 对， 基本上从他的饮食当中就看不到多少钙的摄入，那可能你需要吃的这个钙的量就要增加了。 是的， 那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的有讲究，必须得科学哈。 是， 对，刚刚因为我们也说了，你补的太多也不成， 对， 你还容易便秘，还容易恶心啊，等等的哈。所以，当孕妈妈认为营养品是个好东西，想要补充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很多，尤其是我们刚才也说了，拿着各种那样的英文的说明书、德文的说明书，那真的需要专业人士帮你看明白了哈，我们到底怎么用，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乱用。还有一个就是问题，妊娠期糖尿病，它也是我们这个孕期常见的这个疾病之一。刚才博雅也说到了哈，这属于第三类人， 没错， 就是日常我们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很多人你的治疗用药什么的是药不能停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一旦发现自个儿怀孕了，包括打算备孕的时候，可能都会特别的慌张，我这个药到底怎么办呀？ 嗯， 我是见过那种真的就自己停药的， 是吧？ 挺吓人的， 是 不计后果，我觉得 不计后果。 嗯 啊，您说的那种情况呢，是糖尿病合并妊娠，它本身就有糖尿病，然后发生了妊娠。 嗯 啊，咱们这个妊娠期糖尿病的定义呢，其实是原先没有得过糖尿病的，怀孕以后，哎，血糖异常升高 了 啊，这叫妊娠期糖尿病。 嗯， 其实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也是很高的，随着现在咱们这个孕妇的这个年龄。啊，逐渐的是退后，咱们基本上可能都30多了才生。 跟高龄也有关系。 对，跟高龄，还有跟咱们的肥胖、咱们的体质都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说体重过重的，他在妊娠期啊发生糖尿病的概率也会增加的。 嗯， 而且在妊娠期的糖尿病呢，它的对孕妇和胎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啊，对于孕妇来说呢，它不仅会导致她的血糖升高，而且在孕期呢还会容易发生这个恶心呕吐啊，进食不好啊，甚至会导致流产。 哦、 啊，对于胎儿来说呢，也有可能导致胎儿畸形啊、巨大儿啊、胎儿在宫内缺氧啊等等这些情况。所以说，如果在孕期发生了血糖升高的这种现象， 嗯， 还是要积极治疗的。 哎，可能很多人，因为我有个亲戚，她就是在怀孕期间发现了这个糖尿病。 嗯， 后来我就开始，她就说呀，她每一餐吃什么，吃多少，真的是拿那种精度很精确的那种小秤来称的。 没错，没错。如果说咱们在孕期发生了这个血糖升高的现象呢，到医院去，大夫肯定会根据您的一个是孕期，咱们胎儿的胎龄有多大， 嗯、 还有咱们体重孕妇体重增长的速度， 嗯、 来给您量身制作一个每一餐的这个营养啊，跟热卡比的这个 定量。 对，没错，您只能吃这么多， 哎、 只能比如说肉只能吃多少啊、 嗯， 主食只能吃多少，水果只能吃多少， 对， 这样才能达到一个精确的控制您的血糖，啊，如果说这个咱们饮食控制其实是第一步， 对， 在能不用药咱们还是不用药的。如果在饮食控制好的情况下，咱们血糖能够降下来啊，这其实已经达到咱们的目的了。 嗯， 如果降不下来呢，咱们还要通过运动的方法。咱们孕期虽然是不适合剧烈运动的，但是在餐后30分钟之内。30分钟以上啊，做一个10到30分钟，这么一个短暂的一个运动，比如说咱们溜溜弯啊，散散步啊， 嗯， 这种其实对降糖也是有好处的。 因为糖尿病患者谨遵的那句话不就是管住嘴，迈开腿吗？ 没错，没错。 所以怀孕期间哈 也是这样的。 对，包括我觉得那个预防也是这样子。你要是想就是避免孕期糖尿病，像刚才我们说的似的， 嗯， 你得控制好体重， 对， 你保证不肥胖。 本身就要控制体重。 对啊， 嗯， 然后你这个控制食量，还有就是多出去走动走动嘛。 对对对， 嗯， 所以说对一些怀孕的妈妈也是，在怀孕期间呢，不要补品啊，吃那么多啊，也在怀孕期间也要控制自己的体重，让咱身材苗条一些， 嗯， 这样呢才能降低咱们得这个孕期糖尿病的这个风险。 而且我们现实生活中会看到，好多妈妈就觉得我得是喂孩子吃，但其实那些肉真没长孩子身上。 对，都给自己补了。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呀，就是妈妈真的是很瘦溜，你就看胳膊腿也不见胖，然后就是肚子很大， 嗯， 然后真的那个营养全都补到孩子身上。 对，这其实跟体质不一样， 这跟体质 有关 系。 对对对 哈。 嗯，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跟他的就是比如说一些饮食习惯呀，吃的方法， 没错， 运动的形式， 没错， 肯定也是 有 关系的。 而且跟他孕前的这个状态肯定也是有关系的。 嗯， 如果他一直是这个这 个 咱们那个啊行为习惯，咱们那个饮食方式啊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发现啊，想要说优生优育，其前提我们首先要对自己的身体和身材有一个必要的健康管理。 没错， 把这件事儿管理好了，你把自己都先料理好了哈，作为这个妈妈和准妈妈的时候，才能是一个比较合格和称职的哈。 没错，没错。 嗯，好，继续。 嗯。接着咱们刚才的说啊，很多妈妈呢就更关心咱们如果得了糖尿病，那糖尿病期间又在怀孕期间，我用药应该怎么办呢？ 对， 口服药基本上我们是不推荐的，因为在孕期呢，我们首推的其实是胰岛素， 是打胰岛素啊， 是打胰岛素啊，虽然听起来比较麻烦，但， 哎， 嗯， 我爸打胰岛素。它是往肚皮上扎的， 啊，没错。 那这要怀孕期间那个孕妇往哪儿打呀？ 但其实咱们打肚皮，虽然是打肚皮，但它其实打的是皮下。 那倒是， 嗯， 但是不会有什么刺激吗？ 啊，可以不打在肚皮上。对于咱们孕妇来说啊，咱们可以打在胳膊呀，或者是大腿呀， 大腿上，嗯， 皮下，就是比较好打的位置，其实都是可以的。 哦， 那么为什么咱们首推的是胰岛素，而不是其他的口服降糖药呢？因为胰岛素是一个大分子的蛋白，它其实是不会通过胎盘的。 啊，也就是说它只会对咱们的妈妈产生咱们讲堂的作用啊，不会对宝宝影响，所以说它是很安全的一个药物啊，不要听到说我天天要打针就很害怕，其实没有这个必要。 哎，这儿要特别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到这里的朋友，因为以前我们经常说的是，比如说能吃药的不打针，能打针的我们不输液。哎，对，这是一个我们说阶梯性的治疗原则。 对。 但是今天我们说到，如果妊娠期患上了糖尿病，我们的首选并不是吃药。 没错 啊，而是打胰岛素， 而是胰岛素、哦、啊。但其实呢，这些也不需要咱们孕妇妈妈们啊过多的担心。如果您的血糖啊发生了这个升高，出了一些问题的话，咱们基本在孕期的话，可能都会比如说咱们入院呀，对血糖做一个监控，做一个调整，这些大夫都会为您考虑到的、 哦、 啊。其实并不需要自己的去过分的担心太多。嗯， 哎，一般比如说妊娠期糖尿病，我不知道是到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月龄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件事儿。有很早孕早期就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的吗？ 如果说是在妊娠期之后我们才患上糖尿病，一般的来说都是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很少说我们在一个孕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出现这个血糖的异常， 一般中后期了。 对对对。 还有就是很多人也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我已经打上胰岛素了，我生完孩子之后我这血糖是能降下来呢，还是说我这辈子就要打跟胰岛素作伴了呢？ 很大一部分其实它只是一过性的，在孕期的血糖异常、哦、因为孕期呢咱们孕妈妈们体内的激素啊是对这个有一定影响的，随着咱们这个生产完，咱们的激素水平，雌孕激素水平也都恢复正常了，对咱们血糖的影响也都会下来了、 哦、 所以基本上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 一过性的、 一过性的，体重都控制很好，其他疾病没有的话在生产完基本血糖也会恢复正常的，但是也会有一部分人之后发生这种长期的这种 延续性的哈、 对， 所以一方面当我们在怀孕期间发现自己血糖升高的时候一定要重视这件事儿，因为我们说了这个不仅仅对我们的孕妈妈，同时对于胎儿来说影响真的是非常大的。 没错， 首选的这个治疗方式呢肯定一个是基础的管住嘴迈开腿，另外一方面不是服用这个降糖药，而是通过注射胰岛素的方式。但是这件事儿呢我们的妈妈们也不用过分的恐慌哈，通常我们会在医院里面接受专门的这种监控来进行治疗的。而且如果这个时候我们选择了最佳的这种治疗方案，通常当您生完宝宝，我们说卸完货之后哈，可能您的这个血糖就能够恢复正常了哈，这也是非常理想的一件事儿。再来看看微信网友这个美人鱼发来的提问，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好好说一说，是和叶酸有关系的。叶酸现在呢已经变成了我们说备孕期间怀孕初期等等等等一系列阶段大家说必备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剂。在这儿就想咨询一下，到底叶酸从什么时候开始补充是合适的，服用多长时间合适，如果长时间服用的话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有啥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先来说说吧，什么时候开始补充叶酸合适。 因为咱们这个叶酸的作用呢，它不仅体现在这个备孕期，那么对于这个孕妇而言呢，这个咱们这个叶酸应该说覆盖这个怀孕整个前三个月我们都应该覆盖、所以咱们服用叶酸的时候呢又应该从备孕开始，至少要在至少要在你打算什么时候怀孕前三个月我们就开始要服上。所以 男女同服吗？ 对，最好是男女同服。 好，咱们先说备孕的时候哈，打算怀孕前三月开始小两口俩人就开始一起吃叶酸吧。 对、然后这时候呢我们怀上孕之后我们叶酸也不能停。我们要覆盖到这个前三个月，因为呢这个孕期呢我们这前三个月它也是这个神经系统发育的这个高峰的时期，所以我们按时这个服用这个叶酸，我们可以降低这个胎儿患上这个神经管畸形这种缺陷的可能、而且呢咱们还有利于这个脑的发育。 好嘞， 脑部发育。 所以你看看咱们就按最顺利的想，备孕三月您得吃三月叶酸，一下子怀孕了，紧接着这三月还得再吃三个月，那也就是孕妈妈最少她是要连续服用六个月叶酸的。 是的。 那你想啊，这要一次两次没有怀上，可能这一年大半年就都过去了，这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说这一年多的服用叶酸的话，它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叶酸来说呢，我们会有一个，我们虽然说平时的食物也能摄取到叶酸，但是这个作为一个备孕期来说我们是不够的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备孕的过程当中比较艰难啊，然后呢 不太顺利 啊，那这时候我们的叶酸呢，我们也可以去，如果说对这方面有所担心的话，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去监测一下这个我们这在体内这个叶酸你到底的储存量有多少。 哦，就是说自己体内的储存的叶酸到底有多少是可以测得出来的。 对，我们还是能够测一部分吧，也可以看测我们这个应该说是在血清当中我们储存叶酸的这个量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指标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也不能是吃太多蓄积太多， 对， 那样 不能过量的服用 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像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它在我们的血液当中的浓度多了少了可能都不成，对吧？ 对， 好，所以呢我们日常都说了吃药为什么呀，为了治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两位药师跟我们说一下咱们用药咨询中心的电话吧，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在我们的工作日的这个上班时段是不是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 对，我们医院呢是分东西两个院区，我们东院区呢我们的咨询电话呢是5227-3128，我们西院区的咨询电话是5227-7628。 7628，5227-3128和5227-7628，那也要提醒所有的这个孕爸孕妈哈，那个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是一定要有效控制好您的这个药品的摄入，安全最为重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两位的做客，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节目，我们明天见。 大明 左用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较好，主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40至85微克之间。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其他地区为2级良。